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夏季消耗大，空调房间待得久，不少人啊适应不了，明显感觉到自己疲乏体虚，加上呢精彩绝伦的世界杯赛事，熬夜看球赛更是需要体力的支撑。友情提醒各位，助兴的烧烤啤酒可以有，但不妨啊可以吃一碗海参小米粥，温和脂肪少，又含有大量的活性物质。 说到这儿，老顾客一定知道咱们的鲜芋仙海参到货了、每一次一到都是抢的节奏， 是 因为这是来自于地中海，在深海经过了水深压力，物竞天择生存法则存活下来的精兵强将，而且全部达到了一级品、所以首先从营养上肯定是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喂饲料人工养殖长大的海参不一样。 有新朋友肯定会担心价格，八珍之一，又是野生的，又是一级品啊，大家放心啊，既然我们推荐，就会对大家负责，对口袋里面的银子还有咱们自己的身体负责。一盒200克，40到50头，这个原谅我啊，野生的呢没有办法保证个头都那么的均匀一致、但是泡发之后可以达到3斤多、这原价是1999元、您通过我们的直销平台呢从大洋彼岸直发到国内只要699元， 哇， 一下子就省了1300块钱、而且啊每位下单听众呢还有一个专业的泡发海参的杯子免费配送。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咱们到货不多，珍惜备货，先到先得。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有10年了，很高兴这个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个客户的最终反馈都是好评。为什么说是最终反馈呢？因为这其中啊肯定是少不了曲折的故事和误解。我记得有一位赵先生啊，一直都是吃养殖海参，刺儿尖，身子又大又肥的，一下子看到鲜芋仙有点嫌弃、但是经过我们的耐心讲解，比如说鲜芋仙的海参是从小在海底强水压下长大的、是慢生长慢代谢的，但是经过了休眠期成年以后才能合法的捕捞，所以别看它不算太大，刺儿都被珊瑚岩石磨圆了，但是营养肯定是高的。 是的， 还有就是鲜芋仙的海参是淡干的，不加糖不加盐，你用我们送的泡发配泡出来看看就知道了，样子还真不错，毕竟是一级品的。另外您可以吃吃看，就凉拌或者是烧小米粥吃，更能吃出它的与众不同的鲜来。那经过了解之后呢，这赵先生一吃就是好多年，是咱们的忠实老牌粉丝了。 其实鲜芋仙地中海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看了这么多前缀形容词啊，就知道它是真的不一样。好东西啊，就是让卖方我和买方收音机前的您都得到满足，喜欢这样的感觉。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专柜的1999元，只要699元。有40-50头，一个礼拜呀、吃3回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划下来呢每个月200块钱，每一次15块钱。你说这夏天15块钱啊，也就是吃个西瓜吃个甜品的钱，那男士朋友一包普通香烟吧。但是您吃到的可是您吃任何普通食材都没有的营养元素，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还是野生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我经常听别人说这海参里有这个海参皂苷、海参素、酸性粘多糖等等的活性物质，太专业的名词了解起来太复杂，我就说几个例子吧。北京的一位大姐啊，买海参是为了生老二，自从吃了这海参呢，一天的精神头都很好。还有的一位陈先生啊，是做金融的，好像还是一位高管，天天熬夜，身体调不过来，这愁眉苦脸的，自从吃了海参笑的都多了。还有前段时间高考嘛，父母为孩子买的，其他别的不说，你就看这个长期吃海参的朋友啊， 就是比别人好。 是， 我想这就是什么海参素啊、海参粘多糖等等的活性物质的功劳吧。所以呢，现代生活下忙碌劳累的人们，大家都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把面子上、娱乐上、零食上的消费稍微减少一点点，只要699块钱就能吃3个月的海参大餐了，一个月摊下来200块，一次呢只要15块。好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啊，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温岭市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为了见到裴元庆，到拾金不昧会去讹人，硬说自己丢了200两银子。负责登记老者说我们没见到。程咬金说，我银子丢了，如果找不着我就碰死。他在这哇哇大哭，正折腾呢，院里有人高喊，会长裴三爷来啦。东西屋的人呼噜呼噜全都跑出去迎接，把裴元庆迎到北屋居中落座。裴元庆问，最近都拾到什么，有人领去没有，把账本拿来我看看。有人把账本递过来，他翻开看了看，只见上边写，东庄赵四儿吃到新鞋一双，被李武领走，南村姚七吃到凤筐一个，被西村马八认去。嗯，山东东阿人金二在坟地丢失200两银子，哟，这么大数字。哎，这金二丢的200两银子可有人送来？管登记的老者说，回会长，现在还没人送来呢。裴元庆脸刷的撂下了，我说，中尉叔叔大爷，咱们这个会起名叫拾金不昧会，可不能见财起意呀。今天金二这银子找着便吧，要找不着我看咱们这个会就别办了。他这一说，吓得那里位老者都哆嗦上了，半天才搭上话。丢东西的和捡东西的都对得上。这金二说丢200两银子没人送，别是讹文吧？裴元庆说，那不可能，人家外地人上这做买卖没事，谁找麻烦呢？金二在哪儿呢？在西屋坐着呢。你们既然不想摘这块牌子，去把金二叫来。我问他，要是真的丢了200两银子，我拿。哎呀，那也不能叫您拿呀，我们把金二叫来。一会儿把程咬金叫过来，程咬金生怕裴元庆认出自己再跑了，他弯着腰挡着脸，领到了北屋之后就蹲在裴元庆的眼前。怎么他这瞧准了，他怕裴元庆跑了。他偷眼一看，坐在当中这个人身穿素花袍大红中衣，穿一双花靴子，没错，就在这阵儿。裴元庆问，金二，你丢失银子的事儿可是真的？程咬金腾就站起来了，嘴里说，错不了，裴三儿，这回看你往哪里跑。裴元庆一看是程咬金，心想，糟喽，又让他给算计了，转身要走，被程咬金劈胸一把，捧把衣服给薅住了。几位老者一看京二抓住裴元庆，都着慌了。哎，你怎么抓我们三爷？打他打他！说着要打程咬金。裴元庆说，诸位别打了，他是我姐夫。哦， 众人吃了一惊啊，裴元庆的姐姐嫁给了混世魔王，闹了半天这蘑菇头上这儿来了，大伙也顾不得打他了，一齐跪倒在地，万岁，草民不知您驾到，望其恕罪。程咬金说，我不是皇上了，跪什么，起来起来。我说200两银子我不要了，我抓住裴三就顶账了。裴元庆说，姐夫你松手松手，你躲开，要不然我打你了啊。程咬金说，你打吧，打死我你姐姐守寡，小舅子给你打，你打，我就是不松手。裴元庆闹得哭笑不得，只好说，姐夫你松手，你别拽我的衣服，给我拽脏了，有话好好说。那好，你坐着。裴三，你愣不见我。裴元庆说，这不是见着了吗，你是不是因为兵法武官遇上了麻烦，秦琼徐茂公让你来找我，你要说实话我跟你去，你要蒙我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去。程咬金心说，不蒙你你更不去了，瞎话现编吧。兄弟啊，叫这屋都出去，咱俩慢慢说。好，闲杂人全都出去，剩他们俩了。裴元庆说，姐夫啊，到底怎么回事？兄弟啊，别提了，这次兵法武官虎牢关红泥关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是你锤阵八马将新闻里，这小子受了伤不能上阵，他的妹妹新月娥到疆场，嘿，看中王伯党了，献出红泥关，黄土关没打，孙氏哥俩献关投降，可到了泗水关遇到麻烦喽。泗水关总兵金刀将左天成十分厉害，一天之间打败了五虎上将，青二哥没办法治好高悬免战，可那左天成不依不饶，天天骂阵。有一天我到疆场就说，左天成你狂什么，如果我们先锋关在这儿，哪有你狂的地方啊？左天成把嘴一撇说，程咬金呢，你不就是先锋关吗，你出来，我要不能一刀要你的命，我就不姓左。我说我哪够当先锋官的材料啊，我们的先锋官名叫裴元庆，裴元庆锤伤于文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吗？我这一说，左天成乐了，他说，程咬金你推谁我都佩服，唯有裴元庆这小子不够人物，虽说他锤伤于文成都那是碰巧，瞎猫碰见死耗子了，在四平山和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比锤，叫李元霸给砸跑了。我一听说，左天成你小子别瞎说，黑白二将对锤，李元霸先砸裴元庆，他是明砸三锤，暗砸四五下，我小舅子胯下马不行，他是冤呐，输的冤。他说，得了吧程咬金，你别往你小舅子脸上贴金了，打不过人家就是打不过，说什么冤。我一听就火了，左天成好小子，敢骂裴元庆，我这就找他，他来了就得要你的命。左天成把嘴一撇说，程咬金你去找他，我在这等着他，裴元庆来是英雄，不来是狗熊，你说可气不。程咬金胡编乱造一通，裴元庆的肺子都要气炸了，只见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猛地站起来，啪地拍桌子，这桌子腿哭嚓全坏了。好啊左天成，匹夫，你裴三爷要不用锤要你的命，算我是狗熊。来呀，三爷有什么吩咐，去龙虎庄把我的马匹牵来，双锤和盔甲包挂好，我这就去泗水关砸死左天成。是了三爷。马童答应一声，转身牵马。程咬金看裴元庆发火，心中暗喜，心想，嘿嘿嘿，这火算给呛起来了，他俩这对儿也拴上了，这回左天成哎，你要倒霉。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牵来裴元庆的坐骑， 斑点疙瘩虎，马上已经挂着那对双锤和盔甲包。裴元庆对拾金不昧会的老者说：诸位，我跟我姐夫走一趟，到两军阵前效力，这个会你们接着办，一定办好，抽时间我还得来看账本。老者们齐说：三爷您放心，这个会我们一定办好，你也要小心呐，早点回来。知道了。裴元庆和程咬金跨上战马，辞别众人，直奔红泥关西魏大营。再说秦琼、徐茂公等人，程咬金走后一直高挂免战，也不管左天成怎么骂阵，就是不出战。这一天大伙在中军帐议论请裴元庆的事儿，军兵报程四爷领着裴先锋已到营外。哎呦，秦琼、徐茂公乐坏了，吩咐鼓乐齐奏，号炮三声，众位将军随我迎接裴元庆，给三弟个脸儿。程咬金和裴元庆来到西魏营的中军大营营门外，就听营内哭咚哭咚咚三声炮响，呜啦哇啦呜啦哇哇，鼓乐喧天，营门大开呀。从大营里涌出谢应登、王伯党、王军可、单雄信，后边是秦琼、徐茂公等人，呼啦来了一帮啊，远远就喊呐：欢迎裴贤弟，欢迎先锋官。程咬金说：兄弟啊，你看众将和元帅都出来迎接，这个礼儿给的不小啊。裴元庆点点头：姐夫，元帅给我的面可太大了。急忙翻身下马，紧走几步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元帅在上，末将裴元庆给您磕头，两军阵前我不辞而别，违反军纪望元帅军师处罚。秦叔宝急忙用手相搀：裴贤弟，请起请起，咱们自己弟兄还用这个吗？你是因为身体受伤应该回去养伤，还有前者你救了程咬金，砸伤新闻里立了大功了，你这一来呀、把我们都乐坏了。贤弟啊，到营中一叙。说着携手揽腕一起往里走，大家众星捧月相仿，一直迎到中军大帐。帐内早已调开桌椅，摆开酒席为裴元庆接风，众人轮流把盏。酒席前，裴元庆想起左天成骂街之事，又生气了，要立即去战左天成。秦琼说：兄弟别生气，左天成他跑不了，明天再打不迟。这一晚上大伙因为裴元庆到来心中高兴，推杯换盏，是尽欢而散。是啊，这几天以秦琼为首的众将都要愁死了，什么时候这伙人打过败仗，愣叫左天成给打得闭门不出，那么裴元庆来了，有了胜利希望。次日清晨，西魏营众将军兵饱餐战饭，营门外的免战牌也摘下来了，然后众人点队响炮出营，来到了外边裂开阵势。守在关城的隋朝军卒急忙奔衙门禀报左天成。左天成想，西魏军挂免战牌可不少日子了，今天开兵见诈，准是搬来什么人物带我出关，杀得落花流水。来呀，亮队出征，带领数员战将点起队伍来到关城外，队伍排开，弓箭手射出阵脚，左天成一拱当马到当场，用刀一指西魏军：嗨，秦琼听着，尔等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前者已被你家大爷杀败，就该远遁他乡，今天开兵亮队，想必来了什么高人，快快出来，你家总兵也刀下受死。裴元庆听了忙说：元帅， 那个人是左天成吗？ 啊，是他。 你看我怎么胜他？我这边把他打败了，你赶快抢官。三弟，咱们就这么定了。你去吧，小心点。 没事儿。 伸手摘下挂在德胜沟的龙头锤，小肚子一撞撇过梁，两脚一踹飞虎凳，斑点疙瘩豹，一声嘶鸣冲到阵前。左天成举目观看，哟，只见对面军中来了一员小将，长得这么漂亮，生得那么威风，不知是谁。嗨，西魏来的小将，通上名来，你家左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裴元庆一阵冷笑，你家小爷不是别人，我叫裴元庆，快快撒马过来。这才叫人的名数的影。左天成一听，裴元庆吓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心说怪不得秦琼今日亮队啊，闹了半天搬来裴元庆，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四平山锤伤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能和李元霸对锤，今天他来了，我可要小心点儿。这小子心里打鼓，嘴上硬说啊，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我以为西魏搬来什么人物，原来是让李元霸三锤击败的裴元庆。裴元庆就不爱听这话，好小子，你是骂我呀，我砸死你。他刚想冲锋上阵，慢，左天成说，裴元庆啊，我有几句话啊，说完你再打。想你父子当初也是保了大隋呀，其实黄凤当报君恩，好不该你们父子投降了降马，你投降谁都行，唯独这帮降马他们能成大器吗？你看您保那个人，保什么程咬金混世魔王，我看他是个大魔头，头些日子到疆场还在我面前晃呢，还吹呢，当过什么大德天子，就会那五下啊，我都替他丢人啊，呸。没当几天他就夭折了，换了个李密。李密你知道吗？不怎么地。他也和我同朝为官，我不知道他底细吗？不就能耍耍嘴皮子吗？他会什么啊？论武功赶不上我左天成，论为人他更不行。你说你们保那个人吧，如果知师达悟裴元庆，你赶快归回大隋，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如若不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裴元庆说，姓左的，在我面前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啊，你看锤吧。他双脚踹蹬，马往前撞，抡手中双锤，挂着风声向左天成砸了下来。左天成知道裴元庆力大无穷啊，锤沉力猛啊，害怕啊。你别看我赢了西魏的五虎上将，吓走了程咬金，裴元庆看着像个文弱书生啊，天生的神力不行，只能巧战，不能力敌，得多加小心。这阵儿，秦琼等人在疆场观阵，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了，心想裴元庆勇猛无敌，力气大，可是性如烈火，几句话来了脾气也就不管天地，他想怎么做怎么做，谁也管不了。这次准是程咬金用计把他骗来的，要不然他是说服不了的。那么千万别上了左天成的当。左天成一看裴元庆双锤砸下来，不敢力敌，手中刀微微一顺，轻轻的一躺，就这下了不得了，螳螂一声，左天成只觉得震的心都要吐出来了。嗯，不好，收刀还没等进招呢，裴元庆的锤又到了，呜呜的，干嘛？专门找他刀。 想要把他刀磕飞，可是怎么躲躲不开，猛然俩兵刃螳螂一碰，可了不得了。左天成志觉得嗓子眼发咸，心说不好，一口鲜血吐出来，是拨马就跑。裴元庆把锤一摆，左天成你还跑得了吗？催马就追。西魏军卒一看可乐了，裴先锋把左天成打吐血了，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秦琼一看心中大喜，三军二郎抢官，西魏军憋了这么多日就等着抢官呢。众将各摆兵刃，齐斗交环，像撅了堤的洪水一般向汜水关冲过去啊。有拿着云梯的，有拿盾牌的，弓箭手啪啪一阵乱箭射。汜水关的三千兵丁方才见左天成被打吐血，知道今天事儿不好办，勉强抵抗。再说左天成在前边跑，裴元庆在后边追，程咬金方才的队里一看，裴元庆把左天成砸吐血，也抡着斧子催马跟了上来。干嘛？他给裴元庆出主意。裴元庆的马快，左天成骑的也是宝马良驹，两匹马老差个二十来丈，一前一后，哒哒哒哒，已经上了山梁了。程咬金的马慢呢，追不上。他喊，嗓门大呀，兄弟，把马催得紧点儿，把链子挂上，用飞锤打他，他就跑不了了。哎，给裴元庆提醒了，对呀，我这个链子三丈二长啊。好，想到这儿，他把链子挂在锤把后头的铁环上，又一催坐骑，看看离左天成也就两丈多远，猛然拿手中锤，哗楞楞，呜，朝左天成打来。因为裴元庆啊是由下往上打，这费劲儿了，这飞锤呜，啪，正砸在左天成马的三叉骨上，这匹马扑通一声就倒下了。再看左天成啊，日，从这山梁就掉到峡谷里。程咬金一看大喜，老兄弟，这个小子准摔死，不用你费事了。罗成说，我看过去，甭看。其实左天成没摔死，因为他是武将，要是一般人也吓晕了。你别看从上边摔下来，心里明白不好，手抓脚蹬啊，干嘛找救命稻草啊，在悬崖峭壁的石缝啊，长出很多小树，七叉八叉。左天成从山梁掉下来，被树叉着一拦一挡，把这树劲儿给卸了。快到沟底的时候，一棵老树干伸出来，左天成一把就抱住了。虽然这样，三魂七魄也都飞出去转了好几圈才回来。在这休息了半天，才从悬崖峭壁上爬下谷底，来到了下边，心想，我是两世为人呢，上哪去呢？回汜水关甭回去，好不了了，我赶紧给靠山王爷送信。就这样走出了谷口，弄了匹马飞奔扬州，见到靠山王杨林大哭啊，末将无能前来请罪，我不是裴元庆的对手。杨林劝他，天成啊，不用哭，这不怪你，你哪是裴元庆的对手啊，别看他们得你汜水关，前面还有东岭关，杨义臣摆下铜旗阵，如果铜旗阵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眼看八月十五到了，我在这召开天下英雄会夺玉玺，你看在教军场设下埋伏，你帮我守候教军场，我把这些反王一网打尽。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